Ragazine 第一次忘罪。7月开台到而家， Ragazine 展开了不平凡的旅程，得到各位网友、听众、主持、嘉宾、工作人员的相助，我们由最初几个节目到今日十几个，包括不同的种类、不同的范畴，由最初的寂静无名到而家每周50,000以上的总下载率，更加重要是这个大胆的月费会员计划而家已经超过300名会员，仲不断咁增加緊。呢啲证明我哋嘅理念工作得到你哋嘅支持，再次表示衷心感激。不过呢、这个都只係千里之行嘅第一步，更多嘅计划、想法、制作、改善喺度筹备中。所以我哋希望藉住呢一次嘅 Ragazine 网聚，同各位会员同埋网友见面，除咗亲自答谢各位支持之外，亦都向各位简介 Ragazine 呢三个月以嚟嘅发展同埋未来计划，亦都可以听到各位嘅意见。今次的网聚，我们会邀请一班的主持和嘉宾出席，希望和各位网友尽兴同欢。日期2012年12月1号星期六，时间晚上7点，地点湾仔大荣华酒家，地址湾仔市超域道1号，费用会员150，亦都可以用会员价订留更多位，非会员250。联络请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主题网聚，写低你的 username 和联络电话，我们会尽快回复关于入数和其他详情。12月1号星期六，约定你 ,ragazine 第一次网聚。 翻翻嚟啦，咁啊，我哋今个星期咧，咁啊有嘅嘉宾咧就系司徒文俊啦，咁啊主持咧就系乌博士同埋呢个昌哥啦。 咪调转咗嘅，点解？ 系咧，点解？ 类似啦，因为呢个咧亦都系暗示俾你听咧，第二节咧就系由你两位做主持噶啦。咁啊，喺我哋第一节啦，咁啊我哋今日题目咧就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特首崔始源嘅2013年。嘅財政年度嘅施政報告啦，咁啊嗱，即係純粹開下玩笑咧，阿崔特首咧一定唔會胸襟咁少嘅，我哋正確讀翻啊，崔世安，偉大嘅崔世安先生啊，2013年嘅報告 啊，特首閣下， 係啊，特首閣下，因為佢真係偉大嘅，我覺得起碼唔係話我擦佢鞋啊，佢起碼比香港嘅特首咧係精明唔止100倍啊，呢個係叻仔嚟噶，又玩得咯，係咪先嚇？一定唔會檢控我哋，我唔介嘅。 係咯，你睇啲網上嗰啲改圖改得幾勁啊，007又改，紅包又改，新疆 style 又改， 雖然過咗23條啊，從來啊，都未係真正啊！如果你話喂玩下崔世安，佢都未小氣到啊，即刻去告你啊！暫時 係啊，嗱，即係唔好講崔世安，法輪功咁先算啦。你見香港嗰啲法輪功嚟，而家係有啲外港力咧，通街通巷追住佢哋嚟追擊啊，喺度鬧咁樣。但澳門你見到好多各大名勝古蹟，啲法輪功照樣喺度擺喺度 擺曬檔咯， 好和諧，好奇怪啊！真係 擺檔唱歌，遊客影相派傳單。派報紙，唉，俾曬佢做啊！大紀元訪問，唉，唔緊要啦，擺曬檔由佢啦，甚至招募大學生由佢啦，唉，咁啊嗱，咁喺呢一節翻嚟咧，咁啊首先請人靚聲甜又瘦嘅烏博士，因為烏博士最近減肥瘦咗10多斤，係而家係我身邊認識最纖瘦嘅， 係咪豬油肉嘅計法？你瘦咗 10多斤，大陸俗稱嘅公斤。 冇辦法，司徒文俊係大陸人， 係就嚟賣得㗎啦。 係啊，咁啊係 賣豬仔啊！ 而家司徒文俊身邊識得入面最纖瘦嘅人，咁由呢個最纖瘦嘅人咧去講下咧你講講呢個中央儲蓄制度其實咩嚟嘅？ 中央儲蓄制度啊，見到啦， 係咩嚟咧？ 你突然之間咁問我，好驚喎，我驚講錯。 中央儲蓄制度係點啊？唱歌你講一個。 嗱咁樣嘅，即係佢咧就會將啲金額咧擺落去 個户口 啦。啦，其實每個老人家自己自動都有個户口啊，咁樣樣咯，咁啊俾你慢慢搣啦。咁其實呢樣對比於香港嚟講咧，真係相差好遠，即係會可能。香港嘈得好勁嘅強積金制度咁樣樣就打份工，跟住係俾啲基金經理同你炒炒炒咁，但係最尾之後咧出嚟咧，原來係冇得賺，甚至乎係負數嘅。但係咧俾啲服務費又俾到鬼死咁多，咁我哋偉大嘅澳門特區政府就唔係啦。總之硬骨，你自己有户口有你自己係老人家就會俾呢嚿數俾你。 我哋本身都會每個人都有一個中央儲蓄制度户口㗎啦。 係 啊，所以好開心㗎。同埋今年佢有成萬蚊咯，另外再注資6000蚊入去個户口度咯。 點解佢額外再注資啊？ 哇！這個真係不得了啊！呢個 點解咧？ 佢係想跟翻澳門嗰個物價啦，但我覺得係不停咁加錢，咁你覺得係越嚟越好，越嚟越好咁樣樣。 亦都係關澳門街市嘅，因為咧呢、這個政府辦公室咧係有人聽澳門街，佢知道咧而家買個罐頭都咁貴， 係咪上次嗰個午餐肉嗰件事？ 咁於是咧佢又同阿崔特首講，有個好高質素嘅電台節目叫澳門街，佢講咗而家原來買罐頭真係好貴嘅喎，跟住特首話好啦，咁我哋就再加6000蚊俾佢買嘢食啦，咁所以咧就注資咗落去啦。咁阿博士係，算啦，大家唔好介意，因為阿烏博士咧佢本身係教法國文化，咁佢對澳門社會唔係咁了解，所以咧佢啱啱咧佢連呢個中央儲蓄制度都唔知咩嚟。 我知啊，要諗一諗，因為。根本上我而家未到年齡都未攞得。 或者咁啊，講下教育呢方面咧，可能都會比較同你近少少，即係好似非高等教育同埋高等教育咧，作為學生啊都有錢交咁樣。 其實好正咯，啲學生真係哇，即係睇下哇，即係調升太學金啦，同埋獎學金。 不如你講下先，教育發展有啲乜嘢好嘢咧？ 犀利啦！呢、這個明年咧，呢、這個非高等教育嘅預算有52.5億噶。 非高等即係幼稚園啊？ 非高等包括係幼稚園啊、小學啊、中學嗰啲咁樣咯。 係咪叫做學前教育定點樣樣㗎？ 幼稚園嗰啲叫學前教育咁樣咯。 係。 但係呢一類幼稚園、中學幼稚園、小學、中學嗰啲叫做非高等教育咯。 咁如果係大學方面咧？ 大學啊、碩士嗰啲咪係博士嗰啲咪都係屬於呢個高等教育。 咁大學嗰啲方面有冇啲津貼係俾大專或者大學㗎？ 有啊，佢哋譬如啲學生咁樣啦，譬如屋企啲經濟上譬如有啲困難嘅話啦，可以申請貸學金啦，同埋另外政府嚟講咧就會有啲獎學金俾啲學生㗎，已經哇你睇即係。 佢係降低咗標準，即係比較容易攞獎學金啊、獎學金啊。係 啦，比較容易，因為以前我記得咧啲我哋讀書嗰時候咧。 哇！我哋嗰陣時候派學金都中六合彩咁嘅陰公。 跟住就好似話傳說話有人嚟上嚟家訪噶嘛，係嘛？ 我嗰代學開始冇啦，好好彩，但我唔知道你嗰代會點樣啦。 你阻我幾期㗎嘛？我 好細喎，大學畢業冇幾耐嘅啫，係咪啊，文俊？ 我唔知你。 我唔知你喎。 你博士喎。 我唔知你。 好啦，我哋唔好考據年齡嘅問題。我哋講翻嗰個高等教育先。 係啦 你諗下，即係讀大學已經另外有學習用品津貼額外3000蚊喎。 澳門啲高校會唔會有隨時又加呢個學費咧？ 係咯，咁啊，即係啊，見你有津貼又加， 係啊，又加， 好似地產咁啊，你見你四厘津貼，跟住地產樓價咪升咯。 跟住咩重收費會加咧？ 係啦，嗱，咁所以其實又係講咗好多年嘅啦，話現金分享可能間接推高咗個物價，咁而家其實澳門嘅物價又真係高得 好 高，尤其是咩咧？最顯著係咩啊？食平嘢嗰啲茶餐廳，你以前真係可能食個碟頭飯，有碗湯要10几蚊搞掂，但係而家真係呢2-3年已經。成倍啦，30几蚊食个碟头饭，即系一啲都唔平。两个人茶餐厅食好啲啊，真系100蚊 over， 完全冇问题。 同埋茶餐厅啲嘢咧，即系又普通啦，跟住食一食都话一个人咁系50-60蚊啦。 系啊，即系其实你香即系如果系香港人会觉得哇，年年派钱好爽咁，其实澳门佢自己一样都有付出咗嘅成本，即系文俊头先咁讲，加即系买个罐头都贵咗咁多嘅。 嗱，你睇下幼稚园嗰度啦，非高等教育啦，幼儿教育嘅话，哇，每个学年有2000蚊津贴喎。 哇，啊、超好！佢小朋友幼稚園 其實佢政府係咪應該要定立制嗱？雖然佢調整咗，但係應該限制啲學校，譬如加學費方面係要限制佢有一個幅度咧，因為佢而家冇呢樣嘢噶嘛。 係喎、啊，佢係咪嚟緊年年都加學費㗎？想問下學士。 佢大學嗰啲係咯。大學係咯， 好賺錢 啊！中學都係。 中學嘅話，基本上如果你入咗網嗰啲，根本上唔使交學費㗎啦。 哦，咁又係。 係嘛？除咗啲唔入網嘅學校先交學費啫嘛、嗯。不過其他啲學校都窿罅罅嘅，譬如咩雜 費啊、 冷氣費啊呢啲咁樣咯。 體育服啊嗰啲係嘛？ 嗰啲一啲小嘢嚟嘅啫，最緊要係雜費啊啲咁樣。 啲書簿費嗰啲。 誒書簿費都有少少啦。 喂，咁啊嗱，咁樣啊，喂阿昌哥，嗱、我想你回應翻第一節啦，即係除咗維穩費之外咧，講一講個維穩嘅津貼啊，同埋咧，一間我想你講講咧，長者喺今年可以賺到幾多少錢咧？ 咁樣樣嘅，佢嗰個敬老金咧，今年就加到6600蚊。咁養老金咧就佢係分13个月出嘅，即係有商量咁樣嘅。 好開心、啊！ 就3000蚊一個月，13个月。 係等同香港嘅生果金啦。 係啊，係唔使審查㗎喎、啊。你香港嚟，梗係又話拉布，又嗌生，又嗌死嗰、那個就係資產審查咯。冇冇嗰啲，唉，總之有就派位咗佢啦，咁樣樣。嗱、跟住就頭先我講過現金分享中央儲備，咁、一年咧。一個長者佢係可以攞到59600蚊，平均每個月咧係4966蚊嘅，仲未計醫療券 bonus 600蚊喎。你去一啲有註冊喺衞生局有註冊嘅醫生啊診所咧，咁你可以用啲醫療券睇醫生啦，代用券嚟嘅。我自己根本上一年我係睇唔到600蚊咁多嘅。 哇！ 睇牙醫咯。 系咯，豪啲睇牙醫咯，摸緊隻牙咯，咁可以 真 係 真係可怕，即係一個老人家喺澳門係可以分到成60000蚊㗎。 係啊，咁啊，其實除翻每個月咁樣，即係都叫做啊幫補下咯。 算係咁咯，覺得。 咁啊，另外啦，有冇啲乜嘢係不限年齡、不限性別、不限所有嘢，總之你係澳門人就攞到嘅咧？ 頭先講過個醫療券咁樣就可以攞到啦，個個睇醫生之外咧。其實我又有樣嘢想提下嘅喎，可能澳門其實賭牌開放咗咁耐啦，你會發覺嗰個產業多元化係講咗好耐，咁佢而家係好明顯咧，有啲措施咧就協助產業多元嘅。第一，佢開個文創基金，即係佢唔會話好具體點樣講啦。咁其實呢兩年嗰啲文創事業其實澳門都搞得好多嘅，咁但係成績好唔好咧，見仁見智啦。咁佢而家索性咧，我開個基金。出嚟資助，即係希望可以更進一步，希望可以搞到一啲好睇啲嘅嘢出嚟。 咁你講講文創基金咩嚟㗎？ 即係如果係睇翻佢裏面寫咁樣咧，應該係有嚿錢，咁就可能你去搞文創嘅時候申請翻資助啦。即係你可能係搞一啲文化事業啊、表演藝術啊，甚至乎傳媒啊、廣告啊、唱歌啊，即係涵蓋好多方面嘅文創。咁就佢而家直頭係有個基金推動嘅話咧，就應該會好多。係搞呢方面產業嘅人咧都有所在益，大家千祈唔好睇少呢一類咁樣嘅措施。嚟緊韓國嗰個娛樂事業文化搞得咁蓬勃咧，都係政府大力推作為一個好好嘅體制。你係政府資助好多錢，搞到你真係Gangnam Style 唱到個個都識，跟住嗰啲韓劇全世界風行，其實都係政府背後落藥支持嘅啫。 莫非要整對澳門少女時代？ 要㗎。 咁烏博士你會唔會考慮咧？ 我唔係呢個範疇，我唔得。 或者去舊蒲京取景拍澳門版嘅大長今都 OK 喎。 也可以啊， 淨係揾啲宮女都唔使啦，落去沙圈跟住已經有好多宮女喺度啦。喂，咁我啱啱留意到一樣嘢喎，佢話咧，即係支持年青人創業喎，咁會有個免息貸款計劃咧，竟然係免息係8年，仲要貸到300000喎。 哇，幾好喎！ 哇，我即刻申請嚟炒樓啊！ 唔係喎， 係咪先免息喎？ 係啊，即係你會睇得出咧，呢啲咁樣嘅措施，佢就係想多啲澳門人走去試下唔同嘅產業發展咁樣樣。嗱，咁嗱，阿文俊，我潑下你冷水先啦，你又唔使紙，或者係阿豬阿狗啊，攞到300000，因為其實咧，澳門長年嚟講咧，都有嗰啲中小企嘅援助計劃嘅。咁啊，之前啊50000升到60000，即係一間公司註冊咗2年之後咧，就可以向政府。 申請嗰個免息貸款啊咁樣，但係佢其實會叫你之前寫一份報告書，你要使幾多錢，跟住幾年有啲咩計劃，買啲咩器材， 啊、 要曬報價單，租又要單，其實呢啲嘢係好 detail 咁樣嘅。咁我估佢啊嚇，即係我拎曬成份施政報告咧，都唔見佢有一個好詳細咁講嗰個年青人貸款。 即係呢個係我估住嘅計劃嚟喎。 唔係，我即係我估計咧，應該係可能會有啲簡單嘅諮詢，跟住先初步有個初步公布，然後再推行。即係我諗唔會話下年一月即刻推行嘅，即係佢係一詳細，佢都仲未講嘅。但係我估一定係要你寫曬 proposal 啊，要點樣做啊，跟住三兩個月報告下進展係點啊。即係我諗佢應該都會比較正式地。貸款啲三萬，因為你要知道一個人貸三萬都係一個唔少嘅數目，但係同埋如果做生意嚟講，你計到數啦，30萬其實除翻開兩年，真係夠交租嘅啫，10000蚊。你如果係做一啲嚇、有街鋪嘅生意嘅話嚇，咁先叫做幫補下，好過冇咁樣啦。 我哋攞30萬搞網上電台都唔得咧？ 應該係得㗎。 嗱係咪先？嗱你唔使講啦，我哋又要租場地，一個月我哋租場地起碼5000蚊啦，跟住另外仲要飲品小食，加埋仲要有質素嘅嘉賓，再加埋私人民進。誒啲居馬費啊嗰啲，喂大佬加加埋埋，我哋應該可以申請。 仲有要啊，烏博士呢啲質素嘅靚女啊，呢啲啊人工啊，梗係啊唔會咁平㗎啦。 你大學教一個鐘要幾錢啊？散當除開。 普通即係聽講啦，即係譬如講師啦，即係出邊咗做一場，即係講一場，譬如講座嗰啲都要500蚊咯。 500蚊咁 少。一個鐘。 嗱，以一集澳門街啊，你當入面咧，一集當一個鐘啦，咁你起碼你已經係500蚊嘅成本，再加埋唱歌出去講場 top 都起碼收500啦，都已經1000，再加埋私奧文進。起碼都收你32蚊嘅時薪啦，係咪？ 仲有我哋呢、這個裝修咁堂皇嘅錄音室啊、器材啊、推聽老高位哥哥仔啊，哇、啊！真係 哇，一集成本啊，起碼都幾千蚊啊，所以咧，哇！呢、這個真係要諗下呢、這個。喂，咁另外嗱，阿昌哥想問下你啊，今年啊，喂有冇啲實際啲啊？喂，水電有冇補貼啊？ 係咯、啊，水電有冇補貼 啊？ 好，阿博士講講。 有。我先啊！ 今年沖涼有冇點樣補貼咧？因為上年 有講㗎電費嗰度， 係啦，上年補貼你冇老㗎嘛，今年咧？ 今年好似180蚊咁補貼。 啊，係買呢個清潔用品。 唔係係水，即係電費度扣翻㗎嘛。 我以為贊助你買 Beyond the Tune 咩嚟㗎？ 唉，算啦，我講啦，今年咧就係每個家庭咧，即係每一個住宅單位咧，係每個月咧係有200蚊嘅電費補貼嘅。咁200蚊咧，理論上咧、如果你係即係好似以而家開始凍啲嚟計咧，咁理論上你唔使交都得噶喎。係 咯，試過唔使交電費。 因為你就算係冬天唔係夏天，好似思瑤文俊咁，一日24小時開20個鐘嘅，咁都係1000零蚊啊嘛，係咪先？咁而家都係即係減翻2嚿都係8嚿咯。咁但係你冬天唔使開噶嘛？ 冬天基本上唔使開噶啦。 係咪先？咁啊，嗱呢個最實際嘅，我覺得 係， 即係起碼好過咧。我哋又要抽水啦，好過 如果水費都可以咁就好啦、 啊。水費上年係咪有㗎？ 冇啊，不嬲都冇。 不過水費好平嘅，飲得幾多啫？係咪先？ 幾十蚊嘅嘢， 沖得幾多次所，沖得幾多？ 你沖廁所，沖下涼，洗下衫啦。 係啊，嗱、 啊， 不過我哋又要抽水啦。我覺得政府啲200蚊咧，現兜兜津貼咧，好過某啲唔知咩電信供應商咧。 585折啦，黃恩浩檔啊！ 585折啊！咁大家想聽翻咧，究竟有幾過分咧，就要留意翻昌哥之前嘅澳門電信供應商斷線之謎啦。咁入面咧係講咗好多咧，出面少為人知嘅行內秘密啦。另外亦都係講咗好多大家聽完之後咧會好感嘆嘅事蹟啊！咁啊， 講開水喎，咁其實咧，除咗話現金俾 cash 資助之外啊，即係電嗰方面咧，水咧佢話係會落實籌建再生水廠，拓展和開發再生水源。 我好驚、啊。 咁其實咧，你而家路環嗰邊嘅經屋同埋社屋咧，佢哋都已經做緊一啲再生水嘅沖廁啊咁樣，即係唔係一啲自來水嘅沖廁啦。 我諗係咧，新加坡啲再生水嘅水廠。 係啊，咁其實從環保嘅角度咧，咁係好嘅，同埋就你會見到其實特區政府咧，其實喺城市規劃嗰方面咧，佢都想試一啲創新啲嘅嘢嘅，咁譬如其實佢都有睇過，有提過嗰啲新嘅填海地段，可能做澳人澳地啊，其實都係一啲未來城市規劃嘅發展藍圖嘅。 喂嗱，水嗰度我要講講啦，因為其實咧以而家嘅科技咧，其實即係海水化淡呢個技術咧係做得好好嘅。咁理論上咧，以往一啲即係譬如好似新加坡啦，要同馬來西亞買水啦。 嗯。 咁其實而家咧，基本上可以咧係做到自給自足。 係啊係啊， 咁其實即係而家香港都嘈緊咧，就係話以前又要同即係大陸買東江水啦。其實而家咧，就算唔買的話咧，其實係夠吸化嘅。正如澳門咧。如果自己去整水廠咧，再加埋澳門本身自己嘅水塘咧，其實理論上係可以夠冚成個澳門嘅水嘅。 嗯，即係睇得出佢其實都想試一下啲新嘢，即係唔好話佢話除咗派現金之外唔進取，咁好明顯係做過功課同埋有藍圖噶呢啲嘢 係 嚇。 所以嗱，好過香港就係、是、香港就係、是、啲人係咁叫政府抌錢落去整最再生水廠，但係政府係唔制㗎嘛，寧願同大陸即係討好大陸，就同佢買水。 係啊，因為有人計過條數咧，好似話新加坡、馬來西亞條數係差唔多百幾倍嘅貴，係香港嘅水貴過佢百幾倍㗎。 因為即係呢樣嘢咧，其實係好慘嘅，即係譬如你諗下，喂，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本是一家，大家咧都仲會睇翻大家原本個血緣關係，但係咧。大陸賣水俾香港咧，個價值直情係唔理你嘅，當做生意咁好唔合理。但澳門政府咧就嗱呢樣嘢咧，佢真係咁做啦，就自己嚟啦，自己整個水廠啦。咁啊，另外即係一個好處啦，其實可以監管到，因為其實以往你見澳門成日都紅潮啊。另外即係話鹹潮啊， 係啊，煲湯唔使落鹽啊，陰公 啊， 即係我記得咧嗰陣時咧有個好美麗嘅女生，咁嗰陣時咧佢就。整甜品，整個啫喱俾我食。 那些年 啊，係啊，那些年，跟住哇個啫喱又好正，係我最中意嘅芒果味啫喱。點知食落去鹹嘅，因為佢就係用咗鹹潮嘅水嚟整。咁啊，嗰個鹹啫喱咧困擾咗我一身啊！ 半夜瞓覺都砸醒就係個鹹啫喱啊！ 搞到而家都唔係好敢去食啫喱。 幾好啊！ 喂，咁樣啦，我哋又講講啦，嗱，政府咧，即係有樣嘢，我覺得好 hea 嘅，佢就話咧，會檢討呢個巴士行車安全、班次同服務質素。咁好明顯咧，香港政府、澳門政府唔同就係咧，澳門政府咧俾人小完咧，佢就嗱嗱臨咧有理冇理咧，都將啲嘢擺落去 hea 住先，跟住再拖完再實踐噶嘛。咁佢呢個好明顯係 hea 㗎啦 ，hea 做㗎啦。咁其實點解佢所喂澳門？你問出面十個澳門人？基本上咧，我諗有八個都會同你講，好簡單啫，你收翻綠色嗰個牌咪得咯。 唔係啊，嗰八個綠色都幾好啊， 例如咧， 哇撞親咁多人喎，佢嚟侵略地球，知唔知佢外號叫做 Kirubu 巴士啊？ 我今日先坐六班。 哇！你真係打醒十二分精神啦，落車夾你腳啊！ 因為冇人坐，幾舒服今日跟住。 揾命搏㗎，真係。 我由十分鐘由屋企阿蓮房出到去阿馬拉前地。 我尋日坐過六班。巴咧有個少少不愉快經歷啊，咁因為咧架巴士咧其實就冇人嘅，得翻我同個車長啊嘛，咁跟住咧唔係講鬼故啊，咁跟住咧咁我落車咧，我就唔係搭開嗰條線，結果咧我喺早一個站咧就撳錯咗個鐘，咁佢埋一站，跟住咧佢就開咗道門，跟住佢話你唔係落，我撳錯咗，跟住咧佢就即係用一句好鏗鏘語嘅粗口 ，hill。 哦， 你撳乜篤嘢啊？咁樣喎，佢咁同我講喎。 我上次咧，直情佢都係咁樣，即係我係睇清楚架巴士，我未搭過嗰架八 A 嘅咁樣。跟住就睇一睇個牌先，跟住咦，我係咪先上車？跟住佢話我上車慢，跟住鬧我，跟住成架車啲人都聽曬。跟住我話我唔好意思啦，跟住兼且嗰日落雨咁樣，我話因為我未搭過架車，諗住睇下經唔經我屋企附近咁樣啫。跟住佢不停咁鬧我，跟住我就話佢。阿哥，我已經同你講唔好意思啊！你係咪要我成喺咁多人面前跪喺度跪你啊？ 我向你求婚 啊！即係呢個巴士司機啊，嗰個服務態度咧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佢覺得好似係你啲客欠咗佢咁㗎，即係好似琴日咁樣。去到最尾即係睇我個樣啦嚇，樣子呆滯，好似一個好人咁，跟住啊鬧我兩句，咁於是咧，咁啊即係我啊發爛啦，嘈翻佢啦，咁啊於是怕到死狗咁啦，咁即係 變相咧，即係 欺善怕惡， 係啊，即係呢樣嘢係好唔啱嘅，因為你唔係個個即係都會咁樣，但係你已經係好多片包上 YouTube 咧，係話鬧啲即係鬧啲市民啦、啊，或者係即係好著名嗰個啦，我唔驚炒噶，炒咗炒車都唔驚噶，喂，即係。大佬啊，你巴士司机嚟，你讲啲咁嘅嘢系咪真系有问题啊？ 哇，仲要系埋站之后咧，佢会落车买个饭盒先上车。有人上网讲 嗱，讲真噶，真系咧，之前恐怖试过咧，其实系好过分咧，就真系个司机，譬如佢同个客闹交，跟住咧佢朝头早啲八九点啲翻工翻学时间咧，佢将架车泊停同个客喺度嘈，跟住成车人咧就话：喂，你开车啦，你唔开乜乜乜，跟住咧佢系倒翻转闹晒全车人，叫人走噶。 咁 係冇錯啊！即係你上 YouTube 睇到好多呢啲片㗎。 嗯，咁其實另外一樣嘢想提咧，佢係有喺個施政報告裏面咧有提過一啲電動巴士嘅， 電動巴士， 即係可能會嚟到先咁做一啲電動巴士嘅網絡。其實有啲驚嘅，因為 我會想到橋， 因為而家啲橋路巴士就係運電嚟嘅。咁如果全電動，一陣間會話上車唔夠力，結果又係不停見到啲警察幫手推車。 你有冇去過？迪士尼樂園嗰度玩啊，嗰啲電動車咧地下有條軌噶嘛，應該係全個澳門啲鋪軌咧，跟住將啲巴士咧整落去咧，跟住嚟有道軌嚟行咧，咁就唔會出意外啊。 會唔會做到咁好啊？我真係驚啊！ 其實電動巴士呢樣嘢咧，最開頭咧就唔係政府講起先嘅，就係講緊咧，即係早幾年前咧，其實係政唔係政府啊，係賭場嗰啲賭場巴啊、發財巴咧，已經講緊話想轉電動噶啦。咁但係當陣時咧，其實研究過咧，係話齋第一。係會唔夠力嘅，第二咧係第二係唔啱數嘅，即係你插完電咧，同你個運行時間咧係唔啱數嘅。如果你每日架車都要攞翻去喂兩三次嘅話，你點啱數啊？ 係啦，即係而家科技仲未 support 到澳門呢個環境做到電動巴士係咪咁咧？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講緊咧，即係早三年前咧，其實咧唔係三年啦，早幾年前咧，我係曾經係代表過某間賭場。去睇過一啲電動巴士，咁亦都係之後佢有啲廠商咧，例如你大陸咧咪有間叫江洋做電動車嗰啲嘅，佢哋亦都係講過，其實係有幾個問題啊，電池啦，另外那個持久力啦，同埋即係已經唔好講話上唔上到波嗰啲啦，係嗰個持久力一個最大問題咯。所以其實咧係人都知嘅，其實行電係好嘅，起碼減少廢氣，但喺澳門嚟計咧，相信咧就未有咁快真係可以係用到啦。咁另外第二咧。嗰、那個輕軌嗰度係而家點啊？博士講講。 輕軌嗰度都係整緊啦。 係。嗱，佢有話檢討個噪音㗎，阿昌哥，你知唔知嗰個問題啊？ 我自己睇過咧，其實佢連嗰條路線咧都未拗掂。係 啊，未講掂咯。 係啊，即係你好難相信佢真係好快呢一兩年可以落實到嘅路線，然之後三四年之後用到輕軌，其實你而家都好擔心咯。我睇翻佢嘅施政報告，好即係唔會話真係好具體咁樣講得出輕軌嘅藍圖啊，或者 最搞笑佢今日喺學校度擺檔攤咯。 係啊，即係喺度 sell 輕軌。 是啊， 你是招募司機啊？你有冇大學畢業嘅請嚟做輕軌司機啊？咪咁啊？請加入我哋啦，好後咪咁啊？嗱咁樣咧，一間咧嗱，我哋第三節翻嚟咧，我哋要探討下幾樣嘢。第一，我哋探討下澳人澳地，探討下呢個住屋問題啦。咁啊，阿昌哥強項啦嚇，咁啊一間即係再講一講，我哋下年係咪會有啲政策係再即係申請公屋居屋啦？咁另外咧，咁啊亦都咧想講下啦。喂，嗰、那個即係譬如而家下年政府租屋啊嗰啲有冇呢啲補貼咧？咁啊個維生指數如何咧？咁啊另外咧講講呢、這個保安問題啦，即係警察方面係撥幾多錢落去咯？咁啊我亦都會分享下啦。咁啊下節翻嚟圍繞住呢啲講講好嘛？同埋嗱最緊要一樣嘢啦，我哋講嗰個醫療問題好嘛？ 好啊好啊好啊！ 因為醫療呢度咧真係其實我哋睇完都係嚇，又係得個吹子，變相咧真係要講講嘅。咁啊下節翻嚟繼續啦。